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十九集。问心无愧，问心无愧个头！迟志涵一直回到小洋房后，才发现赵医生给他挖的坑。前面说了那么多，最后一句话就彻底让他动摇了。果然是心理医生，这说服能力简直是润物细无声。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地记下了那三条禁忌，完全忘记问，只是两周时间而已，为什么要记这种东西？ 都是套路！ 忍无可忍的在切猪蹄儿的时候恶狠狠地埋怨了一句，然后眼皮跳了一下，背对着摄像头，心很虚地缩缩脖子。要命，忘记摄像头了。 我就是发泄一下。 迟志涵挠挠头，觉得自己笑得很傻。摄像头在沉默了几秒钟之后，缓慢地点了两下头。好吧，看起来那个男人真的被自己吓到了。 我问过医生，你今天可以开婚啦。 抛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迟志涵让自己专心和摄像头沟通。 晚上吃红烧猪蹄儿好不好？ 摄像头没动。迟志涵挑挑眉，稀奇了，他今天居然对肉没兴趣。 不放桂皮八角，也不会放很多糖的红烧猪蹄儿，也不要吗？我特意挑了猪前蹄儿，肉多皮厚骨头少，烧好后猪皮口感很好。哎， 摄像头仍然没动。 没胃口。 迟志涵放下手里的刀，皱眉。不应该啊，齐成恢复好几天了，这几天他送饭又回到了小窗口模式，中午送过去的两菜一汤是明明吃空了端出来的。摄像头左右晃了一下，只是一下就一动不动了。为什么这人换个摄像头都能晃出那么浓烈的委屈情绪？ 哼，这样我们会猜到明年。 摄像头微微往下垂了一个角度，迟志涵终于投降。 你想知道我早上去哪儿了？ 这下摄像头不动了。迟志涵耐心很好的等了一会儿，终于机不可见的看他上下晃了两下。他试图用肉类来转移齐成注意力的行为失败了，刚才脱口而出之后就心虚了，这人一定会问。果然， 我不太想说。 迟志涵低头重新拿起了刀，继续切猪蹄儿，方方正正的一块块码好。摄像头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很有耐心的样子。 不是特别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说。 迟志涵这次加重了点语气，伸缩摄像头在一分钟后往后缩了一点点。很少骂脏话的迟志涵心里终于忍不住飙了一句，能把摄像头玩出机器人瓦力效果的人估计全世界也就齐成一个。他迟志涵一个三观正常青春貌美的女人，为什么会对着这个黑漆漆亮着诡异红灯的东西产生类似于心软的情绪？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迟志涵犹豫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摄像头伸到正常的角度，点了点头。 如果像我这样经济条件的人，你知道我家里情况的，遇到了一只很可怜很可怜的流浪猫，因为天气冷一直跟着我，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养？ 摄像头没动，似乎被这莫名其妙的问题问住了。 养猫很麻烦的， 像我这样经济不是很稳定，工作时间不固定的人养，说不定会害了他，还不如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陪着他等另外一个适合养他的人出现。 摄像头还是没动。 这就是我今天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打算放弃那只猫，为它找个更好的主人。 迟志涵的头又低了下去。 只是心里面总是会去回想那只猫的样子。这样算不算负能量？ 迟志涵抬起头，笑得有些歉然。 秦宁让我不要在镜头面前散播负能量来着。 摄像头摇摇头。 晚上吃红烧猪蹄儿？ 迟志涵又把话题重新绕了回来，举了举砂锅里面码得很有食欲的粉嫩粉白的猪蹄儿。摄像头这一次终于点了点头，迟志涵灿然一笑。 不能吃太多哦，突然开荤我怕你肠胃受不了。翻炒糖色的时候我会炒久一点，把油脂炒出来。猪皮虽然好吃，但是一顿只能吃两块。 仍然是熟悉的絮絮叨叨的口吻，这个女孩对饮食了解很多，只要是涉及到食材的话题能天南海北的聊很久，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不开心。刚才切骨头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把齐成吓得一哆嗦的愤怒，似乎就像女孩说的只是发泄一下。那个莫名其妙的突然冒出来的关于流浪猫的故事，女孩说的时候情绪却是真实的悲伤。齐成在监控面前抱着膝盖，下巴放在膝盖上。今天一早门外就有汽车的声音，自从迟志涵发现那辆车其实可以任他差遣之后，每隔一两天他就会用车，有时候回家拿自己做的调味品，有时候去买那些据说除了他任何人都买不到的好料，所以齐成并没有太在意。早上是他睡眠最好的时候，翻了个身就继续睡了。但是迟志涵回来的有些晚，回来之后情绪不太对，难道真的是因为流浪猫吗？还是因为流浪猫想到了自己家里的那些事？可是他刚才的表情明明是留恋流浪猫的样子。齐成眉心拧成一团，监控里面那个女人叽叽喳喳的一如往常，可他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觉得他似乎被人欺负了？迟志涵在送晚饭的时候如常收到了一张明天的菜单，因为太如常，所以进了门先忙着喂饱自己，没有急着去看那张纸条。等收拾好了一切，把夜宵要送的甜点放到烤箱后，他才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然后石化了。纸条上除了菜单外还有一排号码以及几个字：这是我的手机号，当年签一年合约就是为了这玩意儿吧，现在他都做好了放弃流浪猫的打算了，这流浪猫自己叼着猫窝蹭到他家了，他该怎么办？这一季冬季美食视频的主题是团圆，介绍的都是适合一家人在寒冬腊月坐在一起吃的食物，这样的主题让迟志涵来做多少有些讽刺。林金武每次给脚本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总是有些讪讪的。拿了新的脚本后，迟志涵怔了一下。 团圆暖锅？ 这次主题和菜谱呢都是抽签决定的，当时你还在齐家，我这手啊抽签有多臭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金武不安地搓搓手。迟志涵从齐家回来后表情一直这样淡淡的，以前老爱吐槽自己的脾气也没了，一言不发的让林金武心里没底。迟志涵没接话，他只是又想到那个人了。他离开的时候秋天还没开始，因为他怕冷，所以他答应过他等入冬的时候给他煮一锅暖锅的。现在已经入冬了。 自己做的猪肉蛋饺，手打的牛肉丸子，鲜活的明虾去壳，抽掉虾线打成虾滑，再用前一天晚上炖好的牛骨汤放上冬天下过霜后清甜的蔬菜，暖暖的一锅最适合怕冷的人吃。 迟志涵当时应该是这样形容的，为了对门那个有些馋身体又不太好的吃货，他经常会背一些公司给的美食文案，长长的一串，说完之后就能看到摄像头很快地点几下头。一样的暖锅，今天却加上了团圆的名字，而那个人是不是仍然一个人在这么冷的南方冬天窝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迟志涵其实是被齐成赶出来的，在那天晚上毫无预兆地拿到了齐成的手机号码后，事后回想了很多遍，仍然不知道齐成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说的那个流浪猫故事其实是在说他，或许是在送晚饭之前，也或许是自己收到手机号码后脸上的表情太意外。等他收拾好心情，抬起头拿手机想存好他的号码的时候，他的手机里已经有了一条齐成发的短信。齐成说， 我不是流浪猫， 六个字没有标点符号，应该是他们相处的两个月来齐成发的唯一的一次脾气。伴随着脾气来的就是突然变得不正常的血压和心跳。赵医生、齐鹏和已经显怀的齐宁第一时间赶到，而他手足无措地等到第二天被通知收拾东西走人。齐家人一直没露面，跟他道别的是有始有终的赵医生，对他仍然很客气，先是强调了这件事情他没有错，赵医生把事情告诉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风险。齐成太敏感，很多东西都瞒不了他，然后告诉迟志涵治疗方案仍然会等他点头，在没有更好的人选之前希望他能再慎重考虑一下。赵医生相信他迟志涵如果愿意一定会有办法让齐成重新接受他。赵医生对迟志涵一直莫名其妙地有信心。迟志涵低头笑了笑，他离开齐家已经四个多月，再也没有人找过他，除了那天晚上齐成留给他的手机号码和那一个月私厨赚的钱，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在齐家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奇幻冒险，和他的世界完全平行，以后也不会再有焦急的历险记。迟志涵做团圆暖锅的时候一直在开小差，甚至把订好的海鲜菜单直接换成了答应做给齐成的那种，低着头抿着嘴微笑，做的时候动作行云流水，黄色的蛋皮，烫过之后颜色粉嫩的虾滑，还有其他色彩缤纷的蔬菜，出来的配色效果居然比之前抽到的菜谱还好一些。导演居然很满意，他拍的视频从来不拍脸，迟志涵开小差的样子不在镜头里，做菜的时候手部动作就变成了重点，看回放的时候导演敲了敲显示器。 哎，小池这次做菜用了心啊，你看这手部语言感情完全不同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